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anada Lunch 和 Cyclic Berry 如何让多线程步调一致。前几天老板突然匆匆忙忙过来，说对账系统最近越来越慢了，能不能优化一下？我了解了一下对账系统的业务之后呢，发现还是挺简单的。用户通过在线商城下单，会生成电子订单，保存在订单库。之后物流会生成 Python 单给用户发货，Python 单保存在 Python 单库，为了防止漏派送或者重复派送，对账系统每天还会校验是否存在异常订单。对账系统的处理逻辑很简单，这个呢，你可以参考文中的对账系统流程图。目前对账系统的处理逻辑是先查询订单，然后查询 Python 单，之后对比订单和 Python 单，将差异写入差异库。老板要我优化性能，那我首先要找到这个对账系统的瓶颈所在。目前的对账系统由于订单量和 Python 单量呢十分巨大，所以查询未对账订单 get p orders 和查询 Python 单 get d orders 相对较慢。那有没有办法快速优化一下呢？目前对账系统是单线程执行的，图形化后如对账系统单线程执行示意图所示。对于串行化的系统，优化性能首先想到的是能否利用多线程并行处理。所以这里你应该能够看出来这个对账系统里的瓶颈。查询未对账订单 get p orders 和查询 Python 单 get d orders 是否可以并行处理呢？显然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两个操作并没有先后顺序的依赖，这两个最耗时的操作并行之后，执行过程如并行执行示意图所示。对比一下单线程的执行示意图，你会发现同等时间里并行执行的吞吐量近乎单线程的两倍，优化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思路有了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如何用代码实现。在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中，我们创建了两个线程 T1 和 T2， 并行执行查询未对账订单 get p orders 和查询 Python 单 get d orders 这两个操作，在主线程中执行对账操作 check 和差异写入 C5 这两个操作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主线程需要等待线程 T1 和 T2 执行完才能执行 check 和 C5 这两个操作。为此我们通过调用 T1.join 和 T2.join 来实现等待。当线程 T1 和 T2 退出时，调用 T1.join 和 T2.join 的主线程呢，就会从阻塞态被唤醒，从而执行之后的 check 和 save 操作。经过上面的优化之后，基本上可以跟老板汇报收工了，但是还有点美中不足。相信你也发现了， while 循环里每次都会重新创建新的线程，而创建线程可是个耗时的操作，所以最好是创建出来的线程能够循环利用。估计这时你已经想到线程池了，是的，线程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而文中接下来的代码就是利用线程池优化的。我们首先创建一个固定大小为2的线程池，之后在 while 循环里循环利用，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。但是有个问题好像无解了，那就是主线程如何知道 get p orders 和 get d orders 这两个操作什么时候执行完。前面主线程通过调用线程 T1 和 T2 的 join 方法来等待线程 T1 和 T2 退出，但是在线程池的方案里，线程根本就不会退出，所以 join 方法已经失效了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可以开动脑筋想出很多办法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弄一个计时器，初始值设置成2，当执行完 get p orders 这个操作之后，将计时器减1，执行完 get d orders 之后呢，也将计时器减1，在主线程里等待计时器等于0。当计时器等于0时，说明这两个查询操作都执行完了。等待计时器等于0其实就是一个条件变量，用管程实现起来也很简单。不过我并不建议你在实际项目中去实现上面的方案，因为 Java 并发报里已经提供了实现类似功能的工具类 Canada Lunch， 我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。如接下来的这段代码示例中，在 while 循环里面，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 Canada Lunch， 计时器的初始值设置为2，之后在 get p orders 和 get d orders 两条语句的后面对计时器执行减1操作。这个对计时器减1的操作是通过调用 lunch.countdown 来实现的。在主线程中，我们通过调用 lunch.await 来实现对计数器等于0的等待。经过上面的重重优化之后，长出一口气，终于可以交付了。不过在交付之前呢，还需要再次审视一番，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余地。仔细看呢，还是有的。前面我们将 get p orders 和 get d orders 这两个查询操作并行了，但是这两个查询操作和对账操作 check save 之间还是串行的。很显然，这两个查询操作和对账操作也是可以并行的，也就是说在执行对账操作的时候可以同时去执行下一轮的查询操作。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化的描述为文中的完全并行执行示意图。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如何实现这步优化。两次查询操作能够和对账操作并行，对账操作还依赖查询操作的结果，这明显有点生产者消费者的意思。两次查询操作是生产者，对账操作是消费者。既然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型，那就需要有个队列来保存生产者生产的数据，而消费者呢，则从这个队列消费数据。不过针对对账这个项目，我设计了两个队列，而且两个队列的元素之间还有对应关系，具体如双队列示意图所示。订单查询操作将订单查询结果插入订单队列，派送单查询操作将派送单插入派送单队列。这两个队列的元素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。两个队列的好处是，对账操作可以每次从订单队列出一个元素，从派送单队列出一个元素，然后对这两个元素执行对账操作，这样数据一定不会乱掉。下面再来看看如何用双队列实现完全的并行。一个最直接的想法是，一个线程 T1 执行订单的查询工作，一个线程 T2 执行派送单的查询工作。当线程 T1 和 T2 各自生产完一条数据的时候，通知线程 T3 执行对账操作。这个想法虽然看上去简单，但其实隐藏着一个条件，那就是线程 T1 和线程 T2 的工作要步调一致，不能一个跑得太快，一个跑得太慢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自生产完一条数据的时候通知线程 T3。 我展示在文中的同步执行示意图就形象地描述了上面的意图。线程 T1 和线程 T2 只有都生产完一条数据的时候才能一起向下执行，也就是说线程 T1 和线程 T2 要互相等待，步调要一致。同时当线程 T1 和 T2 都生产完一条数据的时候呢，还要能够通知 T3 执行对账操作。下面我们就来实现上面提到的方案。这个方案的难点有两个，一个是线程 T1 和 T2 要做到步调一致，另一个就是要能够通知到线程 T3。 你依然可以利用一个计数器来解决这两个难点。计数器初始化为2，线程 T1 和 T2 生产完一条数据之后呢，将计数器减1，如果计数器大于0，则线程 T1 或者 T2 等待，如果计数器等于0，则通知线程 T3 并唤醒等待的线程 T1 或者 T2。 与此同时呢，将计数器重置为2，这样线程 T1 和 T2 生产下一条数据的时候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计数器了。同样还是建议你不要在实际项目中这么做，因为 Java 变化包里也已经提供了相关的工具类 Cyclic Bary。 在接下来的代码中，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计数器初始值为2的 Cyclic Bary。 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创建 Cyclic Bary 的时候我们还传入了一个回调函数，当计数器减到0的时候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。线程 T1 负责查询订单，当查出一条时调用 bary.await 来将计数器减1，同时等待计数器变为0。线程 T2 负责查询派送单，当查出一条时呢，也调用 bary.await 来将计数器减1，同时等待计数器变成0。当 T1 和 T2 都调用 bary.await 的时候，计数器就会减到0，此时 T1 和 T2 就可以执行下一条语句了，同时会调用 bary 的回调函数来执行对账操作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， Cyclic Bary 的计数器有自动重置的功能，当减到0的时候会自动重置到你设置的初始值，这个功能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。整体总结来说， CountDownLatch 和 Cyclic Bary 是 Java 边框包提供的两个非常易用的线程同步工具类。这两个工具类用法的区别在这里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。 CountDownLatch 主要用来解决一个线程等待多个线程的场景，可以类比旅行团团长要等待所有游客到齐才能去下一个景点，而 Cyclic Bary 是一组线程之间互相等待，更像是几个驴友之间呢不离不弃。除此之外， CountDownLatch 的计数器是不能循环利用的，也就是说一旦计数器减到0，再有线程调用 Await， 线程会直接通过。但 Cyclic Bary 的计数器是可以循环利用的，而且具备自动重置的功能，一旦计数器减到0会自动重置到你设置的初始值。除此之外， Cyclic Bary 还可以设置回调函数，可以说是功能丰富。本章的示例代码中有两处用到了线程值，你现在只需要大概了解一下即可，因为线程值相关的知识咱们专栏后面呢还有详细的介绍。另外线程值提供了 filter 特性，我们也可以利用 filter 特性来实现线程之间的等待，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详细介绍。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。本章最后的示例代码中， Cyclic Bary 的回调函数我们使用了一个固定大小的线程值，你觉得是否有必要呢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，